浪群。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爱音乐 DJ 丁奇。中国极地考察船雪龙号近日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出发，执行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本次南极考察将启动建设中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截至目前，我国 C919 的101架机已经完成五次试飞。本次船场飞行中 ，C919 将以最高26000英尺的高度、300节以内的速度飞行。在试飞中，飞机各项性能表现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故障或问题。教育部近日公布《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明确，中小学体育美育兼职教师不得由本校内的其他学员教师或人员兼任。近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及周边地区发起大规模反恐行动，已知有上百人被捕，另外还有上百人遭到通缉，这也是土耳其近期最大规模的反恐行动之一。北京工商部门与公安、质检等8个部门联合禁止网络交易、虚假宣传等违规违法行为，并指出平台经营者不得采用格式条款，设置不合理规定，包括不得设置定金不退、预售商品不适用于7日无理由退货、不得用虚假用户评价误导消费者等。北京市近日试供暖，全市锅炉点火率达到79%，家中暖气仍然没有热乎气儿的居民可拨打12345热线反映问题。演员张卫健为照顾母亲推掉工作，时隔2年将全面回归。他表示，为了更多的回馈粉丝，内地很多演出邀约，只要时间可以，都会尽力参与。以上就是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丁奇。这一小时的音乐时间呢，将由我陪你度过。今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老公唉声叹气、老婆欢天喜地、每个人都想把钱包删肿的日子了。把单身节过成了购物狂欢节，说好的脱单一秒就变下单。虽然今天是购物狂们的狂欢节，但也是骗子们的骗钱时机。这些不法分子呢，会通过非法途径获得消费者订单信息，冒充商家客服打电话，会告知你因商品质量有问题，要求你呢进行退货退款的操作。还有呢，现在的不法分子会给消费者发送一个含有网址的二维码，点开之后呢，就会进入了一个网站，它会让你按照提示输入自己的银行卡信息。但是如果你操作了呢，就会出现一些可怕的后果。这些不法分子就会从后台获取你的银行卡信息和验证码，他们会通过网络转账的方式再把你的存款转走，这导致他们会诱导消费者到信贷平台或者到贷款操作上，再次通过网络转账将带来的款项转走。建议听友们呢，一定要理性购物，要提高警惕才是。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其实呢，还真的要感谢单身节变成了购物节，免去很多像我这样单身患者的尴尬。有时就能听到身边好多迷妹迷弟在那喊，娱乐圈里喜欢的男神和女神都结婚了，怎么我还是一个人？要说娱乐圈里的黄金单身汉，那还真的是非歌手费玉清莫属了。听说他曾经在一个秀场与一位叫安井千惠的女星相识，费玉清当时是对他一见钟情，全情投入，而且还对外公布了恋情。后来女方却让他放弃国籍，直接嫁到女方家里去。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后呢，他选择了放弃。后来呢，因情伤心过度，一度想停下唱歌。当有记者问到费玉清为什么不结婚的时候，他回答道，一呢是因为没有时间，二是因为爱情需要两情相悦。 是你在天边，

起你来，多么开怀。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对我表现你的爱，要让我俩年轻永远同游大海。可爱的女孩，我的热情像大海，每个水珠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开，你可明白。可爱的女孩，让我到你梦里来，阵阵风儿是温馨，朵朵云儿是关怀，只有你心里明白。想起你来，看看大海，多么开怀。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对我表现你的爱，要让我俩年轻永远同游大海。到你梦里来，阵阵风儿是温馨，朵朵云儿是关怀，只有你心里明白。想起你来，看看大海，想起你来，多么开怀。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表现你的爱，要让我俩年轻永远同游大海。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对我表现你的爱，要让我俩年轻永远同游大海。 早起的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你可以利用那段时间看书、运动，做好工作计划。如果你感觉当下的生活不尽如人意，对人生有点迷茫的话，不如先从尝试简单的早起十分钟开始，做个行动派，一个小小的改变，或许就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大的改观和不同。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音琪，希望你明天能够早起十分钟哦。 你走起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以为能 变成流浪，人的一生最漫长是为爱独自疯狂，这根烟醒一醒，别再想。你没说话是仁慈的做法，在哪？我才察觉回不去的家，与当年想的有所偏差。你身在何方？是否安然身上？心自由就能变成流浪，人一生最漫长是为爱独自疯狂，借根烟醒一醒，别再想。我一生最漫长是离开你身旁，借根烟将心痛全释放，借根烟将心痛都释